锵锵三人行，我觉得咱们也不能老是层次那么低，是吧？所以今天我选一个话题，是大学讲堂上大学教授做论文的一个题目。 哦呦， 对吧？哪个教授呢？ 是高雅， 就是右边的这位教授，徐老师，作为研究文学史的专家啊，他最近呢在大学啊有过这么一个讲座，他这个题目。我倒觉得很有意思，说白了呢还是很三俗，就是什么题目呢，这个余华先生有个小说叫兄弟， 是 对吧，有的人看过有的人没有看过，这也不打紧， 这畅销书， 对，主要是呢即便没看过兄弟的人对吧，也知道这个兄弟里边啊写了就说是这个八厕所八女厕所这件事儿，或者是什么蹭电线杆子什么的， 对对， 就是啊，写的这些事情，徐老师就对这些事情啊 特别感兴趣。 对对对， 我 这两人 研究了很长时间， 没错， 对， 蹭电线杆， 在大学讲堂上做了这么一次报告，学生报告，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说，从 这个是一个会议，是哈佛跟人大一起合开的，叫小说读法。是王德威他们陈光伟他们策划，那个会的宗旨是很好，他就是现在很多文学评论啊都是大而化之，很多大题目， 没错， 他呢就请了二十来个海内外的专家，一半海外一半国内，每个人选一部作品，细读，就这样，每个人指定。那我呢开始呢选了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的，他说不行，要最新的作品，结果我就那洪子诚啊什么都去，南凡啊什么很多人都去，那我就讲的那个兄弟，为什么兄弟呢？因为兄弟这个事情啊他非常奇怪，他第一他销得很好，销量很好， 那是啊，但是八厕所这事儿谁都看， 但是呢国内的评论界呢一直对他评价不高， 对， 我听说是不是他是翻译成外文， 但对 比较多的， 但是他翻成英文呢销得又不错，然后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次开会呢他的译者也在，这个译者是一个西班牙人，现在在 Duke 大学教书，是王德威的学生，他是把他翻成英文的这个翻译者，那么大家就问他了，说你这个书翻，比方说你中间有些东西怎么翻啊，对不对，然后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人喜欢，他说美国现在描写中国当代现实的小说啊很少，你比方说余华的作品很多，王安忆也很多，但是都是写以前的，写土改啊，写文革啊，一直写到今天中国人在怎么崛起怎么繁荣或者怎么堕落，这样的作品很少，而兄弟的下部呢正写的是这种繁荣中的堕落，或者说堕落中的越堕落越繁荣， 写出了中国人的下部， 那写出了就是西方人他们认为这个很写实而且很荒诞，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有些就批评呢， 有各种不同的理由，有些呢评论家，因为你知道余华是一个很受评论家喜欢的作家，他之前的作品从现实一种1986年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大家都是一路叫好的，那么最近这一部呢，其实这些作家哈，这个都是跟做评论家有些互动，基本上他们出新的作品总有评论家说他们好的，像王安忆不管你写什么，韩少功对不对，那像贾平凹是的确是一部比一部棒，秦腔最近又来一部古炉，好难看，好多细节很乡土啊，照样销二十几万本， 是吧， 就不得了，这有一批固定的那个读者，他真是还很难读的，但余华这次不同，余华这次作品就很两极化，我呢在香港第一次读，因为是《红楼梦》评奖，结果他没评上，就评上了那个莫言的《生死疲劳》，我第一次读觉得他非常好，我还跟聂华苓后来跟陈赫他们那觉得他非常好，但这次为了写论文我就细读了，细读以后呢所谓细读就是写啊，就是他每一章的内容我都给他总结啊，写评语啊什么的，就读下来以后呢就有一点就是很复杂的感受、这个作品他的我先讲一个笑话哈，这个笑话是什么呢，因为我碰到余华，我就说你这个小说能不能拍电影，他说真有一个人来想拍电影，想拍电影，那个余华就跟他说您先去问问这个管理部门，他说省得你投资到时候 这个很麻烦，对不对？ 我觉得它适合拍成电影，但是不适合国情。 然后呢，那个人呢就拿了个书，找到了管理部门的领导，说我这个要拍电影。那个，然后那个他把故事大概说了，说上卷呢是写文革，下卷呢是写今天，文革是大概哒哒哒怎么，今天大概怎么怎么。那个管理部门的人一听呢，说不能不能不能，这个上卷就不能拍了，讲文革这个就不能拍。就那个人呢就很耐心说，您先看看这个写文革啊，一点都没有超过当初邓小平他们党内若干问题决议的那个对文革批判的这么一个基本精神啊尺寸，所以应该说政治是很正确，您先看看，看完了，结果他就收下来看了。过了大概半个月一个月，他又去找了，找到那位领导，说怎么样，能不能？领导说，上卷可以拍，下卷不能拍。 我就知道，一定是这样，一定是。 那这妙就妙在，为什么写今天的这个下卷不能拍呢？因为下卷，简单的故事是这样，下卷他后来写得很放肆，写得很，他讲一个文革当中很受苦的个小孩，爆发了， 暴发户 啊，富了，他我怎么富的呢？他卖垃圾。垃圾分类付了，付了以后，以后呢，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因为他付了以后，他很多女人，很多女人呢，结果我随便举些细节哈，结果呢，有三十多个女的抱了孩子来找他了，都说是他生的，三十多个。那么呢，他呢，最后在法庭上呢，就出示了一份证明，原来他当初呢，他追那个看屁股的时候追那个女孩子叫林红嘛。那个人后来嫁给他的哥哥嘛，他追林红的时候不成功，以后呢他去结扎了。 哦， 他呢当初是一愤怒之下结扎，结果他拿出那个结扎证明在法庭上，你看我是结扎掉的，那三十多个女的就崩溃，对不对？那么下面的好事的文人就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他就变成了一个全国出名的人了。你们想想这些事情，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影子啊，这个社会上有没有影子。那么出了名以后呢，过了几天呢，记者又不来找他了，他就有点寂寞了，因为有一度很多记者找他们，这个他又做了政协委员了，那个光头，他说怎么回事，记者不来找我了。他说记者找你不是因为你搞了多少女人，也不是因为你有多少有钱，而是因为你有争议 啊， 你有事情说，记者就来啃你这个骨头。 你有故事 啊，你有故事，你现在故事完了，大家就走了。那李光头说不行，我还要有故事。我得做一个骨头。他这个是非常讽刺的。那余下来他编个什么故事呢？他就组织了一个全国处女大赛。那小说当然是非常漫画化，说我们有上千个人来，最后我们选到100个，那么所有这些处女呢其实都是假的，都是装的人工的，然后把10个评委都睡得一塌糊涂，然后他自己呢又睡到那个处女呢，其实那个处女是生过孩子的，等等等等，就是这样很漫画，有些地方是缺乏节制，就像他前面看厕所一样，我都觉得、 这个男作家呀写起性来好像经常性的特点就是缺乏节制，是吗？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有的人不会，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风格就是这样，他整本小整上下卷的小说。本身就是漫无边际，你觉得他写到就他收不回去，就那种漫画画到有时候为什么他的评论那么两极啊，很多人就不喜欢他的漫画到的过了头了，就过头到一个地步，你开始很难判断这能不能够叫做用严肃小说的方法来看待他，或者说他是已经写到自己都乱了，就写到一些地方他自己写过瘾，就一下子写昏了。然后也有人说写这些写这么多这么细，那纯粹是一个很商业的一个考虑等等等等，这些负面评语当时非常多。 但怎么看呢？咱们广告之后再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问题是徐老师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作品写的还是不错，他那个黑色幽默这种夸张啊，虽然有缺乏节制的地方，我做评论必须这样讲，但是他还的确写出了今天中国的一些非常，他里边其他的人物这些悲情人物都不重要，还就是这个李光头很真实。我总结了一下他后来为什么会成功，我觉得他基本上靠4个东西。第一个，他暴力，他打人非常厉害。 这个呢， 流氓手段， 哎，打人的呢，这个呢，他的上卷里边哈，整个文革被他简化成三样东西，他把性压抑这个成分讲得非常 非常大， 就是为什么那些人要用唱衡来黑打，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打，其实都是普遍的性压抑。所以到了后来，李光头在文革后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强调他两点，他看到坏人就打，不喜欢的人就打，然后呢，他性能力过人，这个他特别强调。说他所有的女人跟他睡过以后都是死里逃生，啊，说他后来他喜欢的男女的上来一下就是四次，他逐次逐次描写的非常详细，这种对于过人体力的这种渲染哈，跟文革当中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我 看这不但跟文革有关系，这直接上乘《金瓶梅》呢。中国写这种性小说啊，包括肉蒲团啊，一般都是夸张男的这种，好家伙，就是啊， 对， 就是女的，哎呀，要死要活，受不了了。 第二 啊， 他呢不会说什么，没什么文化，说话要么就是，要么就是毛语录。 嗯， 哎，他一来求爱不成，而今迈步从头越。啊，这说明天我们要去哪里了？他说我要进城做生意了，鲲鹏展翅了，什么？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他用了大量的毛的这个语汇，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那是啊， 啊，因为你仔细想，这也有一定写实性啊。 写实性， 因为那个时代的人过来，他最有文化的句子，的确是从毛那里来的嘛，对不 对？ 对， 我有一个这个偏激一点的看法，我觉着啊，我们这个中国人就失掉了自己的语文。当然，我这个话讲的太简单了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啊，你看啊，我们从小在一种文化下。一种媒体标准的语言下长大，使得我们呢，就像我跟你讲那个著名事，我说你难道说连卖东西，我到一个乡镇去，那个店铺哈，他都是用这个中央台播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个声音，高亢的来说一个打折的货哈，这什么什么跳楼大减价呀，跳楼大减价呀，快来买，快来买，他你知道吗？他没有了自己的腔调了。他是受这个整个这一套文化的影响。 而且其实你注意看，我们身边都会认识不少这种朋友，就是像李光头这方面像他的人物，一些财主，一些富豪， 对， 你发现他们说话都有点毛的味道。 小毛泽东。 然后而且呢，我觉得毛泽东是他们这一代人呢 偶像， 是他们唯一所知道的一个做领袖的方法的示范。 没错， 就他当然不是国家领袖，他领导一家公司一个企业干什么事儿，他唯一想得到，因为领导这个东西你要有模范，小时候比如说你崇拜丘吉尔，你崇拜谁，然后你想学他，那我们也曾经有一整代人或者一两代人，他们从小知道的唯一一个领袖就是毛主席。 你见过这样的做生意人吗？ 太多了， 他旁边就带着武警，假的武警， 没错， 对不对， 军人就这么陪着上来那个，然后穿一军服，穿那个中山装，穿的好好的， 这都是 生意做得很大。 现实当中有真的吗？那判了的那个诈骗犯，就是每次跟人吃饭，身后两个军人嘛，然后说啊，这是中南海的领导担心我的安全，派他们警卫团的，平常得跟着我，都是这么怕诈骗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的夸张是有现实基础，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更有信心， 是因为生活本身已经很夸张。 还有第三条。机会主义非常灵活， 当然 很聪明，做事情很手段， 当然了 啊，这一条也很重要。他在里边他怎么利用关系，利用这个也很，还有最重要是第四条，就是发动群众。这个小说里边我注意到一个叙事者，他反复重复，他当他讲到众人大家，他从来不用，他用同样一句话重复，叫我们刘镇的群众，我们刘镇的群众，他反反复复用这么一句话。什么事情了？我们刘镇的群众可不这么看，我们刘镇的群众插嘴了。后来我问那个美国人翻译，我说你怎么翻，他说开始我们没翻，我们觉得他很啰嗦，后来余华提意见了，说这个你们要翻出来，这是我是特地的，但是他们还是翻不出来，他们翻出来We Liu Zhen People 就群众这两个字，英文里面没有恰当的字来表达他这个意思，他又有庸众的意思，鲁迅批判的庸众， 对， 又有革命群众的意思，又有一个大多数人民的这个意思，这李光头的成功，所以其实我这看那个小说，我就看今天社会啊，所以他们大家觉得不高兴，我说有什么不高兴，你看看有钱人很多真的是这样，到处吸足欲洗浴，人欲横流，难道还少见吗？对不对？ 文道的见闻如何？ 我觉得这种人太熟悉他，所以当时我虽然嫌这个小说太漫画，有点太过，但是问题是，我反而有时候会反过来这么看这小说，因为我对这个小说没有别的人说的那么坏哈、别的朋友，但是我也不至于觉得他太出色。理由恰恰在什么地方呢？恰恰在于，我觉得他就是很活灵活现的写了这么一个人物。那然后呢？我总是在问，那然后呢？好像又没有什么了。就这个人物本身，这种人物本身，我觉得很常见。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很多么特别的一个人物，因为我们认识一些比如说做生意的发了财的人，其实真有不少是这样。但我觉得奇怪的是，今天我们常常说什么中国人没文化啊什么，主要这个理由就是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啊。反过来讲，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外国人会很喜欢这本书啊，是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很熟悉的尽管被夸张过的这些人物场景情节，外国人到今天在中国文学上可能还读得很少。在这方面他们有一些是，我看过这几年有些老外在中国住了几年，然后写他们自己在中国的见闻，他们会触及这些部分，但是不够淋漓尽致，不会那么到肉，没有中国人自己写那么达到那个骨髓。但是这些反过来讲，就当代的中国小说要描写这样的当代现实也的确少。 对， 就连不要说翻译成英文，就中文本身也很少。 对，你对比其他作家，你还没有这样直面目前这个现实。 没错， 这个堕落的繁华，繁华的堕落。我呢不喜欢的地方是觉得他文字缺乏节制，而且呢他这个喜剧跟悲剧，喜剧人物悲剧人物当中有点不大协调，有些地方有点。但我喜欢他的一点是他写出了今天的荒诞跟昨天的荒诞之间的关系 啊， 就是文革的那个因为他有个哥哥，他这个里边呢他有个父亲，那个都是正面人物，他们都是被毁掉的。他那个哥哥在里边呢有个情节啊，他文革以后他这个老实的哥哥就很惨，他就找不到工作，他得到了个美女，可是他找不到工作。他里边我觉得他把他写的有点过分，他出去推销东西啊，他就装假胸，你知道，因为为了推销，在一个骗子的鼓捣下，我觉得这个情节是有点太过分了。但是我后来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我一直在想兄弟兄弟，我本来觉得是文革是兄，今天是弟，后来我觉得他的象征意义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是兄，人的欲望是弟。这个弟很容易解释， 弟弟 这个弟弟从文革到今天，暗的到明的，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但这个兄是什么呢？我后来才搞明白，这个兄就是指他哥哥那个假兄，就是那个是没有用的。所以我最后总结出来说，兄是假兄，弟是真弟。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想我现在啊可能已经跟写当代现实的小说啊绝缘了，没了这个缘分。为什么呢？你看，我就说我当我看了这个小说的时候哈、你说的对，他写的就是当今现实当中的人。我还看过很多个这样的小说，但是我一看他面熟，因为这种面熟啊我不想再往下看。你明白吗？就是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对，我见过，他写的挺真实，没有兴趣，他不让我引人入胜，你知道吗？就是他不让我引人入胜，就不给我继续阅读的兴趣。因为这样的人放下你的书，我眼睛看见的，我今天晚上吃饭就跟这样的人吃饭，我何必看你的小说呢？ 所以这牵涉一个问题、 真实的就是我所知道的比他这个书里写到的 更荒诞更真实， 更真实，就二月对更荒诞和更真实更过瘾甚至更鲜活。所以我在看书里他们没，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文学观是怎么回事。按说写社会现实的，可是我怎么一看三行，哦，这是社会现实，那行， 这个你就提出一个非常深的问题，就是文学除了反映现实像镜子一样，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只能这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很受局限？就是说， 所以也不一定，因为它还可以提出它的一个看法，就是现实何以如此。那而且或者是现实里面会不会有很多我们平常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皱褶？那但是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呢，它怎么样把它处理出来呢？这就牵涉到大家的功力，而且它非常困难。所以为什么当代的中国小说家，你有没有注意一点？就像非常直接处理最近十年 大家面对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住房问题啊，就这种东西的医院医疗问题啊是有，但是真正做的十分出色的并不多， 因为 就是这个理由。 因为照我看还是写表象，写了很多真实，但是还是写了表象。我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就像这个什么你说这个兄弟这个哈，他内心我觉得如果是个真实的人呢，他有些什么像文道说的咒者委曲或者不为，这是他的表象，你知道吗？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啊。你好比你好像这个说这个米兰昆德拉吧，哎，他也写得很真实。可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耐人寻味？因为好像看到了一些我未想到的东西， 而且 提出了一些我未想到的这个问题。咱就好像当年中国有一些企业家，好像就坐牢的那个，对吧？好，表象我们都知道，整天披这个军大衣在办公室世界地图前面，哎呀，我们公司怎么怎么，公司一开大会讲话那就是 全球红， 对对对，就是 主席讲话。 你看一说厂里的生产计划就是这场战役， 对。 可是他的心理是什么？我仍然觉得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还是有个好处，就是因为它让我们这里上下。